在太阳节之际，全印度进步阵线中央委员会书记吉迪巴罗赞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约旦筹委会主席马尔万苏达赫以及阿尔及利亚作家记者阿里加尔朱里分别发表谈话和文章，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朝鲜革命和世界革命所建树的丰功伟绩。